祝生意平等，运气将所信的情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啊月费咧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欢迎大家收听风人院。哇，咁你嘅我哋今日好乸多人，而家录音室 系啦， 我嘅录音室都转埋啊，转咗去一个 friend 屋企。 咁啊，呢个即系加拿大呢排议会放假啦，所以就冇乜大事发生啦。香港很多大事發生，但是這個節目都盡量不講香港的事， 不要想講太過， 即不用 太過悶了， 是講香港的事就不用看我們節目，所以這個節目都是講加拿大的事。那就就我們上次有一集就講有傑少上來就講講主香港特色的消息。那今次請了哪位來呢？今次請了 Leon Love 到來，即不是荷爾活那個。那 Leon Love 到來就我 friend 嚟，如果納豆咧就做咩咧？就如果納豆就整甜品嘅西餐甜品嘅。 今日其實傑少都喺度，佢嚟旁聽。 係啊， 所以好多餐飲業嘅，我哋覺得，我發覺我哋個圈子都幾闊下嘅喎，即係我哋嗰啲號召力都幾強，即係好多餐飲業嘅同餐飲業有關嘅人啊，都係即係都喺我哋個 network 入邊都識嘅喎。 嚇！ 我都請到好多好猛料嘅人嚟喎，其實。 咁啊，即 係你嗰立度係個咩背景嘅人咧？ 你介紹下自己。 介紹下自己 啊！大家好啊，我係李安立度， 有事。 咁我係一個啊，依家讀緊整甜品啦。咁喺一間叫 George Brown College 嗰度學緊整甜品嘅。咁啱啱咧，我就去咗呢、這個香格里拉呢個酒店啊。咁佢哋做 intern 啊，咁做咗兩個月嘅，裡面都有啲。幾好玩嘅經驗啊，都學到唔少嘢嘅，但係裡面都有啲即係比我想象中係預期為差嘅嘢啦。 差 係啊，差啊！ 其實 即係你唔會去香格里拉食嘢㗎。 我唔會啊，唔會。 即係大酒店大揭秘咁樣咯。 係啊係啊，即係話就話五星級酒店，但係其實做啲嘢肯定差過出面啲甜品店咯。我覺得即係以一個整甜品嘅人嚟講。 首先你講下先，你係喺入邊即係負責做啲咩啊？你有啲咩？即係通常佢哋會做啲咩啊？成個流程係點樣？佢哋間餐廳？ 即係我去做嘅係個名字就係 pastry assistant 啦。咁其實都係打雜啦，可以話。 咁啊， 係咯，即係因為我哋始終經驗少嘅話，就入到啲大酒店唔會做得好高級嘅職位啊。咁我入到去做嘅話，即係佢哋酒店可能有早餐啊，或者午餐，或者 high tea， 或者夜晚。咁其實香格里拉都有一間餐廳嘅，咁間餐廳我就唔開名啦，即係都係 under 香格里拉個名嘅。但係佢哋所做嘅嘢好多都係，譬如啲早餐嘅話咧，好多都係即係老實講都係出面買翻嚟嘅，即係全部都雪藏嘅。咁 即係早餐啲麵包啊，咩塔蛋糕全部都係買翻嘅。 早餐可能有啲牛角包啊，嗰啲 Danish 嗰啲都係。一間即係 food service 嗰度， 即係啲廠， 係啊，即係好出名嘅，係啊，戈登 food service 咁樣。 哦，嗰間嘢， 係啦， 我唔知佢喺邊，但我成日見佢貨車， 就係成日見啲貨車。 OK， 就係嗰間 supply 嗰間。 除咗包咧，仲有啲咩係買翻嚟㗎？ 蛋糕啊，即係有時 蛋糕都係買翻嚟， 係啊， 自己有個甜品部點解唔自己整？ 所以都幾自卑下喺嗰度做嘢，即係譬如我哋整俾員工嗰啲 lunch 啊或者晚餐咧，咁會有啲甜品會俾啲員工食啊，但係啲甜品係出面買翻嚟。 哇！ 所以有少少 shameless， 即係 shameful 唔係 shameless， 所以就即係好多嘢都係唔係嗰度出嚟嘅，反而係出面買翻嚟。 咁你喺嗰度整咗啲咩？即係有啲咩整啊？ 新鮮嘅話就 high tea 啊 ，high tea 嘅話就可能有 macarons 啊、eclairs 啊， okay. 或者啲 scones 啊， 即係啲唔擺得嘅嘢，唔係好擺得嘅嘢，就要喺入邊整。 但係講真，啲 scones 都係一早整好曬，跟住就擺落 freezer 度。 OK， 一路雪住。 嗰佢擺幾耐啊？去 freezer 兩三個月嘅啲， 我擺兩三個月，哇 嚇 係啊！ 會嚇可以嘅咩？ 即係去我哋每次整啲嘢出嚟啦，都會寫可能個名或者個製造日期上面。但係有時你抄曬喺個雪櫃，可能即係我七月開始咗啦，你會抄啲三四月出嚟。 OK， 所以就應該 即係佢就 serve 嗰啲先啦， 會 serve 嗰啲㗎， 就係會 serve 嗰啲先，因為早整嗰啲， 即係兩三個月都冇人買啊！ 佢每日嗰啲，譬如 scones 係每日都會整出嚟嘅，嗰啲就可能會個日期就會可能 fresh 啲啊，或者點啊。但係其他嗰啲出面買翻嚟嗰啲可以擺兩三個月，因為佢出面整嗰啲可能分分鐘落。 我出邊買嗰啲就 OK。總之自己即係如果喺 in house 整嘅咧，就多數都 個零月㗎啦， 都要多個零月。 你係即係冰咗佢咯喎。 係啊，擺落冰箱度 freezer。 嗰啲口感咪唔同曬咯，即係你諗住攞翻出嚟解凍咯。 咁講真嘅話，你如果你平時啲人唔識食嘅話，你分唔出㗎嘛。 但大酒店啊嘛， 大酒店係呢個我都幾驚訝 嘅。哦，不過又係嘅，佢好多人都唔識食嘅，食唔出係冰嘅。 係啊，同埋因為佢酒店個廚房其實好細，即係話就話一間好大嘅酒店，但係個廚房真係好細，最多容納到四五個人，所以多人嗰陣時 個甜品廚房 係個甜品廚房， okay, 即係佢有分甜品或者普通嗰啲廚房嘅。所以就變咗你譬如多人嗰陣時咧嘅話，就更加冇位做嘢。即係你想做可能 croissants 嗰啲，根本就冇嗰啲機器或者任何嘅 equipment 去做，所以佢哋就喺出面買翻。 croissant 都冇， 但 croissant 係要即係你要嘢撳扁佢噶嘛？ 係啊，嗰啲機佢哋都冇。 OK， 即係如果你要做嘅話，人手做咯。佢哋覺得人手做嘅話嘥時間，所以你又選擇出。 不過又係 croissant 其實係好嘥時間，就算你有嗰個機，你整都係嘥時間，因為本身你個刀要超過嘢噶嘛。 係啊， 然後你又成塊牛油咁樣擺上去，跟住之後又有好多工序。要砌好多層咁樣， 即係佢都費鬼事煩啦。佢話：唉，買算啦。即係佢計咗條數嘅，肯定 應該計咗條數，係比較平。 跟住就charge你好鬼貴。係 咯，即係 去嗰度 high tea 係差唔多50蚊、60蚊一個人。 哇！但係多數都係黃老貨。 係啊， 即係大部分有幾多成？即係 high tea 一 set 嘢幾多成嘅嘢食係嚟自其他，即係 catering 唔係自己整嘅。 一半啦。 一半 係啊。 High tea 即係有三文治啦， 有三文治 in house 整嘅係嘛？ 係係。 OK， 有 scones 啊 ，scones 係買翻嚟嗰啲，雪咗個幾月嗰啲。 唔係 scones 係佢哋自己整，但係一次過整好多，跟住攞去雪啦。 哦 ，OK。係 啊，跟住就可能有啲 eclairs 啊，或者 macarons 啊，咁有茶啦，梗即係一定要啦。咁都係得呢四五樣嘢。 macarons 冇得擺㗎啦，一定。 macarons 都係擺。 都係擺嘅。 都係擺嘅。 有冰箱啊，有冰箱。 唔係，因為 macarons 佢哋係點樣儲存咧？佢哋係一次，譬如整咗啲 macarons 出嚟啦，跟住佢哋就入落啲膠箱度，再擺啲類似嗰啲防唔係防腐啊防潮珠咁樣啦。 OK。 跟住就包實佢，跟住就擺落雪櫃嘅，跟住可以擺個幾月嘅。 又擺個幾月？ 可以擺個幾月。 咁啲口感係會即係 keep 到嘅。 keep 到嘅，因為佢擺咗啲防潮珠入去。 OK。哦。即係佢表面嗰層所謂脆皮就 嗰個 shell 係啦， 唔會淋曬咁樣。 Macaron 係即係 French macaron。 係 French macaron。 係咯，即係夾嗰啲。 即係啲港女最中意食嘅嘢。 但係佢哋整個嗰個方法其實唔係好 French 嘅，佢哋用意大利方法整 French macarons。 有咩分別啊？ 即係譬如法國人整 macarons， 佢哋係用蛋白加糖咁樣打個meringue 出嚟啦。咁其實佢哋用嘅方法係用意大利方法整個 meringue， 即係變咗整個糖漿出嚟，再加啲再落個蛋白度。 糖漿即係融嗰啲糖。 融咗啲糖漿喺度白機度，跟住就倒落啲蛋白度，再去打。 咁咪冇咁滑咯， 唔係打出嚟會滑啲，個、 okay. structure 會好啲。 OK， 但係正宗就係唔會用到啲糖，就咁 加砂糖， 係、啊、 OK OK。 所以就即係你話正唔正宗嘅話，又唔係好正宗嘅。即係其實佢哋嗰度酒店嗰啲 recipe， 可能都係一啲比較高級嘅師傅諗出嚟，但係。他就整了一個 recipe 喺度，但係員工未必會跟個 recipe， 即係唔鬼跟。 係啊， 尤尤其係咪有啲老屎忽啊？你講下嗰個老屎忽個 story。 係啊，即係佢哋，即係我去做嗰陣時候有四五個人喺嗰度啦。咁其中一個比較做咗耐啲，譬如佢哋有個 recipe 俾我哋啦，我哋做可能 macarons 咁樣啦。咁佢需要嘅糖可能係一百克咁樣啦。 嗯。 但係嗰個人就會唔會跟咗一百克？即係可能去量嗰陣時候，即係我哋會有啲類似磅俾我哋去量所需嘅份量，嗯、但係佢哋唔會量咗一百克咁樣，即係可能佢倒多咗，可能一百十二咁去 丟， 是但嘅丟咗。 哇， 係啊，即係好多時候佢就會，即係如果你咁樣唔去跟嗰、那個recipe 嘅話，即係俾我哋呢啲可能啱啱出嚟做嘢嘅人。學到即係睇到佢嘅話，你會點諗咧？ 係，但係 macaron 個糖嘅份量唔係同佢個結構有關嘅咩？即係如果落多咗少 咧又唔得嘅，少咗又唔得嘅。但係即係啱啱就打個比喻，就可能用 macaron， 可能有時整麵包啊，你落多咗意思又唔得。即係佢哋係唯獨是嗰個人就做嘢比較混亂啦，即係講得粗啲可能會比較。比较咩咯？ 总之都系嗰啲老屎忽， 我哋可以讲粗口， 系啊，即系可能比较乸西咯，系 啊 ，OK， 系咯，即系系咯，就系变咗好似唔系好 professional 咯，即系如果喺一间大酒店里面做嘅话， 即系你谂啊，啲人谂住，诶，五星级酒店啊，都 系啊， 即系啲嘢唔会差得去边啊，即系都可能即系。個樣樣嘢都好， 其實係咯，香港麗拉酒店都係啲比較 high class 啲喎，即係你諗起 high class 喺多倫多，其實都係 Four Seasons 同香港麗拉。 係啊係啊 ，Four Seasons 係仲高級啲噶嘛，係嘛 ？Four Seasons 係仲高級啲，但係你去即係好似比較高級咁樣，即係佢有其中一個甜品其實就係芒果西米露。係 係咪啊？香港麗拉， 香港 麗拉，香港麗拉原來香港公司嚟喎。 係啊係 啊。 哦、即係你嗰個甜品嗰個 department 係有整芒果西米露嘅， 係有芒果， 真係香港嗰只嘅， 係真係香港嗰只。 嚇、啊，嗰句英文叫咩啊？ 佢係講到好，佢話 coconut pearl 咁樣。 哦，咁香港都係會譯 coconut pearl， 都係會譯做 pearl 嘅。 O.K. 但係西米同椰子係冇， 因為佢落椰 漿啊嘛。 哦 ，O.K. 即係 coconut 同 pearl 西米露係會落 嘅。O.K. 即係佢係變咗個 decoration 啊，或者呢個裝飾會靚啲，但係其實都係芒果西米露。 O.K. 即係啲頹嘢， 即係係好頹。 唔係啊，芒果西米露都有分嘅，即係都有好有唔好嘅。 佢係咪佢啲芒果汁係買翻嚟一定打？ 買翻嚟嘅嘛， 仲要買， 即係佢有好多嗰啲 買 concentrate 翻嚟煮， 嗰啲所謂嘅 puree frozen 做， 係芒果 puree 啊，芒果蓉， 芒果蓉係全部都係 frozen 買翻嚟。 OK。 系，但系都唔平喎，嗰啲差唔多廿蚊一 lit 嘅喎，嗰啲。 喂，咁你买翻嚟，即系你整个芒果西米露，其实将啲买翻嚟嘅沟埋，解毒都沟埋， 系，跟住再切啲芒果粒咁样。 我哋都有芒果粒，卖几钱啊？呢个？ 呢个佢系夜晚 set lunch 嘅一个 dinner 嚟嘅，唔系一个 dessert 嚟。 OK，OK，OK，OK， 即系都唔会另外都唔会 separate 叫你买咁样， 唔会啊， 咁贱格嘅， 咁契弟。但系有少少惊讶咯，见到呢样嘢系一个。 其實講真的，你呢啲即係你整甜品呢啲嘢，你就算唔用新鮮生果，佢都唔會食得出 的。喂，即係其實去酒店，即係多倫多去酒店嗰啲客源咧，都唔係即係話專登去食甜品，即係唔同香港，即係香港好多嗰啲港會專登去酒店啊。 香港嗰啲有甜品自助餐添啊， 甜品自助餐啊，我去過，真係去過，好差貴啊。 係啊係啊，平過佢正常自助餐咯，但係即係全部食甜品嘅，我唔明點解可以食到咁鬼多。即甜品一嚿起兩嚿紙嘅啫嘛，佢即成餐都係食甜品，我真係心諗哇！啲港女真係貨港女喎。 咁啊，即係嗰啲港女好中意食甜品，不過食好。 同埋唔係嘅，即係點講咧？香港嘅甜品鋪其實都係都係一個文化嚟嘅，即係香港即係好少揾 水鋪啊， 糖水鋪啦，好多好難揾到一啲地方係真係。很多餐廳都是專係買一啲甜食嘅， 少啲嘅， 少啲嘅。 真係我可能近排會 有啲啦，但係都絕對。 但 係 香港 多多 其實香港係常見噶嘛，即係香港你是但揾一間好多好多嗰啲糖水鋪啊嗰啲，其實都係即係入去就淨係食糖水食甜品。然後即係你喺呢度嘅話，如果你是但你想揾一間嘢係食糖水嘅，其實好多都係香港人開嘅。 係糖水冇，不過甜品 甜品、啊、 甜品店咧就好多啊。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你鬼佬嗰啲甜品店真係好多到我都多到數唔曬啊！即係單攤多數多 啲。哦，咁啊係係咯係咯， 多數都係單攤。喂你喂阿阿李安納道喺你香港茶記做過喎。 啊係啊係啊係啊！ 喂，我講下咁有咩？ 我喺 經驗 茶記嗰時就係做水吧嘅，咁係一個 沖奶茶咁樣， 沖奶茶啊嗰啲咁樣嘅，喺一個工廠區喺長沙灣嗰度做水吧。咁嗰時 你喺長沙灣嗰啲工廠區係咪好多啲工友啊？即係話係咪？ 係啊，好多嗰啲工友啊，係啊，主要係嗰啲 即入到嚟會講粗口啊， 即係四字詞語， 係四字詞語嗰啲 真言咁樣。 但係佢哋都係好快咧，即係食完就走，食完就走咁樣。 碟頭飯咯，好多 係啊，碟頭飯或者買嗰啲、可能早餐買啲蛋治啊。 我好香港啊呢件事。 係啊，即係買完就走，買完就走咁樣。所以變咗比較忙啊，因為你好多人嚟，好多人去嘛，變咗個人流好多咧。所以就嗰時喺嗰度就學點樣沖奶茶啊，即係點樣沖咖啡啊嗰啲咁樣。即係去一間茶餐廳，講真好多嘢飲嘅。咁我就要學點樣沖。 全部嘢都識沖嚟㗎。 係啊，全部嘢都識沖。 咁滾水蛋咧，有冇試過？ 佢 有賣啊？ 冇人買嘢，即係早餐嗰啲多數都係奶茶、咖啡。 咁但係識唔識整滾水蛋？好似好多 滾水蛋易整啫， 好少地方有得整啊。嗰陣有得賣咯。 我諗香港都有嘅， 其實我係未飲過，唔知點樣，我唔知點樣為之。 好似有少少糖，跟住有啲水嘅。 滾水蛋係我滾水，打就打入去，加啲糖，冇搞掂㗎。係 啊， 但係咪好飲㗎？ 你可以試下。 我聽人講係有技巧。 你喺屋企試下。 我翻去試下。 我諗幾好飲嘅，同埋都幾有型。 蛋水咯。 嚇！ 即係蛋同水嘅味咯，會 即係可能係腐竹雞蛋糖水， 係咯，嗰一梯嗰啲雞， 或者可能變咗鳳凰奶糊嗰只類似嗰只， 類似， OK， 奶糊又未至於，我覺得 奶糊都係蛋，好多都係蛋嘅。 你識唔識整奶糊啊？你有納到 奶糊唔識整，我識整西式嘅甜品多。 OK， 係啱啱，因為你學西式甜品， 係 啊， 哦，係。喂，咁即係請得你嚟上嚟，就真係唔係就係講呢啲啦。咁即係有個。真係讀煮嘢食嘅，咁梗係講下啲煮嘢食嘅技巧啊，啲 tips 啊咁樣噶啦。咁即係嚇，你係煮開西式嘅嘢啦。咁係 啊，煮開西式嘅嘢。 有冇啲咩即係你平時中意煮開啲咩嘅？ 即係多數我就睇下超市有咩減價，就買嗰樣嚟煮。 其實唔係啊，都係嘅，都係嘅。但 一個你講平時煮嘅 一個好嘅廚師係 講平時煮嘅 嚇。其實啱喎，一個好嘅廚師係可以攞到任何食材， 咩材料都可以 煮到啲好嘅嘢出嚟。 即係平時就會可以研究下點樣整 ribs 啊嗰啲啦，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去煮一個最好味嘅 ribs， 即係可能有煎啊、焗啊或者點樣樣都好啦，即係。仲嘗試緊揾一個最好嘅方法煮 ribs， 即係上次我哋試咗一個鹹豬手 actually 就用呢個 sous vide 方法去整， 即係慢煮，低温慢煮， 係啊，整呢個鹹， 係即係一條嘢嗰啲喎，你哋 係成嚿咁樣樣， 我哋有成嚿嘢， 係啊係， 哇，豬手， 係啊， 煙煮正 啊，係啊，跟住就用呢個慢煮方法去煮呢個鹹豬手，係唔錯嘅，用呢個70度去煮， 係。 系啦，跟住就煮咗差唔多2小時，咁你拆啲，即系你攞出嚟嘅时候就系脱骨就甩啦。 即系摆落个保鲜袋度。 系啦，摆落保鲜袋度封实佢，跟住就摆落有即系 set 好咗嘅温度嘅水里面去煮。 但系我哋嗰次系冇 set 好温度。 系啦，所以就摆一个温度计喺度睇住个温度咯。 即係有嗰啲慢煮系有啲慢煮机噶嘛？ 系啊， 慢煮机就系、是、可以即系佢 set 好温度。跟住 set 好個 timer， 咁佢就嗰個慢煮機咧就會即係擺一個掛喺個煲邊嘅，咁個慢煮機就係有個發熱線，咁就即係整熱啲水啊嘛。係 啊，係啊，可以 set 到，譬如你要69度，佢就會幫你校到69度咁樣。 嗯， 但係嗰日嗰部機咧就300多蚊喎。 係啊，有好貴嘅，所以我哋就用一個平啲嘅方法去試下製造呢個效果出嚟，就係。教細，你知一個爐可以教大火細火。 哦、OK。 咁就嘗試去教你自己温度出嚟啊！ 但好難教喎，咁樣。 係啊， 即係你教到好細火，佢都可以好熱嘅喎。 好細火，我哋試過最細火就係70度。 其實啱啱好， 啱啱好 你夠嗰、那個 係 唔係？其實我哋本來諗住60度嘅，不過冇辦法，最低 70度。 O、okay. K， 但係即係整咗出嚟嘅效果都幾好咁樣。 即係點樣好法呢，就係、是、個即係鹹豬手啊，咁好多肥膏啊，同埋佢本身都有啲汁㗎嘛，咁就係煮到佢即係啲肉溶曬啦，係咪？咁一入口即化，直情係咁佢呢個方法呢其實好得意嘅，呢個方法呢 即 係 sous-vide 呢個方法呢就係話即係佢唔會用太高温，因為即係肉呢如果要嫩呢就是不用很高温，可能六七十度，即是看什麼，我當然譬如 當牛肉或豬肉六七十度高温度呢就會令到那些肉那些、那些筋呢筋膜呢就會溶， 是啊是啊， 即是它那隻是不是蛋白質會溶，可能裝 其實我之前都講過的，之前我不是有一集講整雞的做雞的、那我不是說廣東人做雞有好多方法的、即是廣東人有一隻浸雞呢、其實它是因為它浸雞其實都是用一些、低温，其實真的是 sous-vide， 真的、古代的 sous-vide， 即浸雞就是即它當然沒得恆温啦，但是它都是控制住火候令到它不要太熱，然後用那些水的温度去浸熟隻雞，跟住我之前我也都講過做雞、是即用焗爐用焗爐焗雞呢，是有一個方法又是用很低温的焗它、那個即開頭 brine 了它，即用鹽水浸了一晚先，之後用很低温的焗呢，是會因為當你一很高温的焗的雞呢，它那個細胞裡面的水分呢就會擠出來的、它就不會 juicy， 就會很鞋的，如果你低温焗呢它慢慢焗熟它，它就不會很大力地擠，即好像個水好像個海綿一樣，你很大力地擠一些水出來，當你慢慢這樣焗它，它就不會擠水出來、就不會水分就會保持在肉裡面、咁樣就會令到嗰隻雞係多啲汁啦，同埋即係佢嫩好多嘅。咁如果你用 sous-vide 其實都係同樣原理，即係用啲低温嘅煮，令到佢唔好擠佢入面嗰啲肉汁出嚟，令到佢收返啲肉汁喺入面，令到佢即係佢嗰個嗰啲肉質可以嫩啲囉。 同埋佢即係嗰牛肉豬肉就係牛肉啦，佢就係入面啲筋，即係嗰啲筋嗰啲部位係六七十度已經可以煮到佢變咗即係變咗溶曬噶嘛，即係佢轉咗，即係轉咗形狀噶嘛，咁即係轉咗之後就淋啦，咁所以就即係其實唔使咁高温嘅，咁、其實高温嗰只，即係其實點解人中意譬如barbecue 啊或者燒，即係燒牛肉咁樣，即係佢係中意嗰只燒咗出邊 ，bio reaction 嚇 出邊嗰個 燒咗出邊嗰層嗰只香味啊嘛，所以即係。譬如你整燒牛肉，即係 roast beef 嗰啲嘢，有啲人就話就係 sous-vide 成嚿 roast beef， 即係成嚿，係 啊 係 啊， 好鬼大嚿肉抌落個滾水，即係塞落個保鮮袋度啦嚇，之後抌落滾水度六七十度咁煮啊，跟住煮幾個煮成晚好似要，因為佢好 幾個鐘啊， 好大嚿肉 啊 ，depends on， 當然 depends on 幾大嚿啊， 佢温度要入到去入邊，其實主要係將成嚿肉帶到去嗰個温度咯， 係，咁之後咧就喺出邊咧。就攞啲火槍啊，即係唔係入彈啲火槍，即係嗰啲 blow torch 啊，嗰啲咁啊就燒翻出邊，咁有翻嗰只香，即係燒烤嗰只香味，咁就會咁就好食啦。 有啲人直情抌去炸添， 抌去炸 係。即係我有啲其實係啊，即係 sous-vide 如果整牛啊或者牛排一大嚿牛咧，好多時即係整嘅方法係佢哋煮好，即係用 sous-vide 煮好曬成嚿嘢啦。然之後佢，我見過一條片，佢係用唔同方法去 sear 出邊咯，即係唔同方法去令到外邊金黃色咁樣。咁就係、是、即係有啲方法係即係煎啊咁樣最簡單啦，有啲係炸啊 ，blow torch 係另一個方法，即係好鬼多呢啲唔同嘅玩法嘅，咁抌落焗爐又得啊咁樣，係啦。 喂，咁即係 Leonard 到你又識沖奶茶啦，係咪？係 啊，係啊。 咁傑少嗰次都講沖奶茶，咁我即係最特別係個茶膽啦，沖奶茶嚇。咁嗰、那個即係個茶膽佢係咪佢係即係點樣去整嘅？ 佢依家嗰啲茶膽咧，以前咧講以前先啦，以前就可能你啲人自己溝啊，或者點樣樣啦，但係依家都係你同個供應商佢哋溝埋俾你。 跟住你同佢講，我要整奶茶。 係啊，我整奶茶可能要兩個石蘭，兩份嘅石蘭， 茶葉咁樣，或者一份其他嘢咁樣，咁佢哋已經一大批一大批咁樣撈好曬俾你，再運去你嗰個茶餐廳或者咁樣。 OK， 所以依家變咗方便好多，同埋快好多。但係師傅得即係冇人會再意你嗰個茶膽，因為啲人話個茶膽先係個奶茶精髓。 係啊， 即係你如果驚你個 recipe 洩漏咗出去，你咪繼續可能自己用翻自己的方法去溝。但係依家啲茶餐廳都係多數同個供應商點樣溝嘅，就溝埋俾你嘅。 OK， 其實都係即係都係其實茶膽雖然好緊要，但係即係其實唔會即係咁大分別，除非好茶之外係嘛？ 茶葉個 quality 要 本身要好重要啦。 但係點樣溝就 係啊，都係差唔多都係咁樣 溝。OK。 我可以休息一陣先，我哋翻陣間翻嚟再講。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好，翻到嚟《瘋人傳》第二節，我哋今集咧就有啊李安納道啊西餅學徒係嘛？ 係啊， 仲有學徒啫， 仲有學徒啫。 我係西餅學徒，想嚟啊講下。點樣整西餅啦，同埋佢都喺茶記做過啦嚇。咁頭先講奶茶啦，頭先講嚇。咁呢個係喂好得意喎，落咗奶先之後先倒茶。 係啊， 其實英國人對於呢個係拗咗好多年。 係咯， 落奶先落茶，定係落茶先落奶咧？ 啲鬼佬係落咗茶先， 攞茶先。 係啊，啲鬼佬攞茶先。 所以即係因為之前嗰、那個即英國人啦，英國人啦，冇話鬼佬啦。英國人佢哋飲茶，其實你就咁話 coffee or tea 咧，佢茶就自然一定係奶茶，就唔會就咁係茶。 係啊， 即佢哋本身佢哋對於茶嘅觀念就係奶茶啦。 即近排可能佢接觸多咗東方文化，就會可能就咁飲茶啦。但係其實傳統上都不嬲 都係加奶嘅。 加奶。雖然其實茶都係東方傳落去嘅，不過即近排再接觸。多啲啦，咁就即係變咗可能唔加奶啦，變咗。 但係港式奶茶就喺嗰邊傳翻過嚟咯。 係啊， 即係英國佬傳翻過嚟嘅。 係啊，係啊。 咁你又係話落奶先落茶嘅？ 係啊，奶茶係落奶先落茶嘅。 用花奶啊嘛。 用花奶。 嚇！ 即係喺個杯度倒啲奶先，然之後啲茶就撞落去。 多數就四分一奶或者三分一奶師傅。 四分一杯。 係啊，四分一杯。 我都好多奶喎。 師傅多數。正宗的奶茶，即係你哋講香港茶餐廳嗰啲杯咧，就八盎司嘅，即係佢個 size 八盎司咁樣啦。咁多數就落四分一，即係奶 兩盎司， 係啦。 喂，嗰啲茶酒咧，即係加煉奶嗰只咧，加幾多奶啊？嗰啲 都係四分一 嘅，咁正。 prefer 我其實我 prefer 煉奶嘅，因為如果我平時飲奶茶，其實我係飲唔到，因為我覺得好滯嘅啲奶。但係如果係 奶唔會仲滯咩？ 我又唔覺喎，我覺得煉奶係反而 OK。 我都覺得煉奶好飲啲㗎。 係啊，同埋煉奶佢有 natural 嘅甜咧，唔想落糖。係 啊， 其實茶酒就係因為咁，茶酒係因為啲人唔想落糖，所以先至落煉奶咁樣就當咗係糖，加埋有個奶喺度咯。 同埋 creamy 啲啊嘛，煉奶係 creamy 嚇。咁你沖即係沖到好靚啊！咁係咪即係最緊係掛邊喎？係嘛？ 係啊係啊。 掛邊即係點啊？ 即係佢可以。點講咧？即係啲茶，即係啲奶茶啦，可以即係有時你譬如你唔好嘅奶茶就掛唔到邊。點解咩叫掛邊咧？就係話啲奶茶可以黐住條邊咁樣， okay. 即係佢有一個類似一個 density 咁樣講緊 density， 係 即係佢有時如果你稀得滯或者一啲茶嘅份量多得滯或者奶嘅份量少得滯嘅話咧，咁你冇一定嘅density 呢個其實唔係 density， 呢個叫 viscosity 咯。 係啊， 即係 vim 力， 係 vim 力， 你睇個 vim 力嚇 ，vim 性嚇。 所以就嗰個就叫掛邊。 OK， 咁如果靚嘅掛邊係因為佢 creamy 夠 creamy。 係啦，係啦， 嚇咁就好飲啦。 係 啦，點樣整得佢 creamy 啲咧？即係沖嘅方法，邊一個位係取決於邊一個位嘅咧？ 有時即係啲師傅就係話你有撞茶有呢樣嘢啦， 係 點樣撞茶？ 即係 沖落去， 沖落去。 咁其實即係我跟嗰個師傅就話有啲傳統師傅就會撞茶咁樣，但係其實依家都好少話會撞。其實因為 得閒啊，嘢一日到啊， 同埋佢哋話其實個分別唔會太大。講真，即係如果你唔係即係你普通飲嘅話，其實個分別唔係好大。 咁掛邊嗰個要訣喺邊度咧？ 我想是個茶和奶的分量， 嗯， 即是那個比例要很重要， 嗯 ，OK， 即是熟的那些師傅就會可能杯杯都差不多差不多，嗯，但是你即是這些就是要練回來 的。你可不可以整個掛邊？ 我還沒有可以 整個掛邊， 還沒有，okay，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整個掛邊，因為我多數是沖了出去就拿出去了。 哦，即是你沒有 喝，我不會試， 不我知道 你會看看他有沒有掛邊。 他有些很厲害，他有些呢，即等得耐啦，等得耐少少咧， 有有浸嘢， 我有浸嘢，跟住佢上面系黐住部黐住个个杯边嘅喎， 嗯， 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啊，点解你杯柴咁样？但系其实嗰啲先系好嘢， 嗰啲先系好嘢，嗰啲嗰啲好浓啊， 系 啊，咁仲仲有有啲冲咩特别嘢啊？ 多数都系奶茶，如果你特别啲，可能茶酒啊，或者嗰啲，嗯，有时可能要柠啡咯。 檸啡啊！ 呢個好檸啡咩味嘅？ 我都未試過， 呢個真 係即係呢個好少人奶，即係就係檸檬加咖啡咯。 但係冇落奶啊嘛， 冇落奶， 啊，落奶變芝士 啦。係啊，檸呢個都幾特別係。 OK， 我冇落奶都幾得意嘅個味，應該都唔會太難飲。 咁視乎你個咖啡，因為啲咖啡可能比較酸，或者比較熱咁樣，都視乎個咖啡。 OK， 係啦。嗯，喂喂，講翻講西餅啦，你嗰份工啊點揾嘅？即係去香港嚟嘅。 我經我學校去 apply 嘅啦。 OK， 即係我學校要我揾一個 intern 咁樣。 咁你學校都幾多 connection 喎？ 係啊，佢 有冇 four season 嗰啲啊？ 有 four season 我 apply 咗，但係冇收我啦。 唔緊要，再接近啦。 所以就去香計啦。 可能去到科斯人，你會重拾翻對於大酒店嘅信心。佢哋啲牛角包真係自己整噶。 呢個唔係嘅， 都唔係。 因為我有朋友喺香計，唔係香計啦，喺科斯人度做，佢哋嗰啲牛角包都係 frozen 嘅。 哇！ 即係都差唔多噶。 咁喺多倫多邊度買到新鮮嘅牛角包啊？ 喺一間喺 Harry Seven 嗰度。 Harry Seven 係有一間叫 誒邊度啊 ？Harry Seven Leslie 啊。 是唐人的， 是三個唐人，即是 CBC 的。 哦，那些他們反而是唐人做新鮮牛角包。 是啊，他們的牛角包是我覺得多人多是數一數二。 哇， 數一數二。 數一數二。 OK， 即是他們是早上十點開的，但是有很多那些auntie 啊那些樣就晨早就去那裡排定隊。因為佢係朝早一 日日都去排隊去等牛角包， 一時時咧有時真係有排隊， okay。 因為佢嗰個位佢隔離都有啲公司，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變咗都有唔少人去食。 我即係啲翻工上班一族嗰啲就買早餐咁樣， 因為佢真係每日新鮮整出嚟。 貴唔貴啊？嗰度 平即係牛角包佢兩個幾咁樣， 哦，都 即係貨佢個 quality 其實係 OK 嘅，我覺得。即係佢有好多唔同 style 嘅牛角包咁樣啦， 哦 okay。 即係可能佢有幾特別，就是，有 roast beef 嘅 Danish 咁樣。 roast beef Danish 即係佢之後夾定係 一早擺定喺入邊嘅？ 一早擺定嗰個夾。 所有有餡嘅嘢就係，你譬如你整牛角包咁樣啦，你要整個面團出嚟，跟住就整個形狀咁樣。但係所有有餡嘅嘢都係擺咗落去先可以焗。 OK， 哦 OK。 咁得意喂，好似好好食喎， 係啊，跟住有一個幾港式嘅就係一個雞腿嘅 Danish， 雞 腿 係啊， 哦， 係同埋一個係好似蘑菇蓉嘅 Danish， 即係好有特色嘅， 好香港嗰啲麵包，大班麵包 Danish 好多時係甜噶嘛， 佢鹹嘅， 佢呢樣 即係當然佢甜啊，朱古力啊， 乜土啊 都有嘅，都有嘅，但係 我呢個反而有興趣喎， 好似好好食， 講下口都流水添， 係啊係啊，即係。佢幾好，同埋佢三個老細都係 George Brown 嗰度出嚟嘅。 O K， 即係師兄啊，師兄前輩， 師兄師姐咁樣啦。即係三個讀完之後就好似去咗做一兩年嘢，就開咗一間咁嘅嘢。 打本㗎。 係啊係啊。但係講真，佢哋即係我個人就覺得佢哋唔會揾得好多，就係佢嘅 profit， 因為佢 好足料啊。 佢一嚟好足料啦，同埋嗰個地方個租都貴， 哦都係。 不過但係佢都要喺嗰啲地方先 有生意， 先有生意。 你覺得佢如果 downtown 有冇啲即係你熟唔熟 downtown 嗰啲餐廳，即係嗰啲鋪頭咧？因為如果喺 downtown 可以有揾到間呢啲咁樣嘅話，其實都幾正。 downtown 有一間係鬼佬開嘅，咁係一間以前都幾出，即係以前係得一間咁啦。咁依家開到第三間，遲啲好似十月定十一月開第四間分店，係 Yodel。 Okay, 那麼我覺得 就賣 開分店的，但是它都是即都是homemade的牛角包， 它是 homemade 的那裡。 Okay, 因為 我在香芥拉那裡當時跟個師傅，他是以前那裡做 executive pastry chef 的，他就在那裡做了四五年樣，他就說即係佢同我講都唔少嘢關於呢、這個呢間嘢啦。咁喺downtown都幾出名，即係依家都好多人去，即係佢比較一間高級 high end 啲嘅甜品店咁樣。 OK， 我開到分店其實都咩喎，都揾得唔少喎。 佢哋係應該揾得唔少，但係佢哋係得一個廚房嘅啫。即係佢三間嘢就係得一個廚房。 即係要運過去。 我係運過去。係 運過去，即係佢哋個廚房好大嘅。 OK。 跟住就 咁啊，唔新鮮咯。 佢都新鮮嘅， 都新鮮， 因為佢哋係講緊凌晨三點幾就開到。 哇！好癲啊，呢個好癲。 即係呢個佢哋有時會 work overnight 咁樣 咧。其實我喺度諗咧，即係好多麵包鋪咧喺呢度啦，好多麵包鋪佢哋即係港式麵包鋪啊，即係賣腸仔包啊嗰啲咧，佢哋好多時都係 pack 好一包包咁樣，即係然之後係運過嚟。即係你見到佢哋嗰間鋪頭入邊有冇焗爐嘅？ 是啊， 它全部都是很明顯是外面運過來的。我經常都很懷疑那些其實好不好吃的，那些即我不知道，但是好像有你就這樣有一間門店在賣麵包樣，好像 得個櫃咁樣， 係得個櫃咁樣，好唔麵包鋪呢件事。 喂，你香港嗰啲咧，香港就你間鋪好鬼細，跟住你睇到咧後邊咧係一大個 廚房， 係啊係啊， 咁個角爐咧就即係話成個即係一半。一半个间铺，一半个。 其实我睇唔到入边个，点解你会睇到入边？ 佢开门噶嘛，即系 好少，好少睇到。 但系即系香港嗰啲系开放，跟住之后佢系喺即系啊有新鲜面包出嚟啦，咁就攞。 其实呢度你咁样讲咧，呢度嗰啲 Chinatown 嗰啲面包铺咧，系咪都系即场焗噶？ 可能都系噶， 好似系，即系卖好平嘅一蚊三嚿嗰啲咧， 但又好食噶。 系咯，极饱肚啊，而且系穷等学生嘅天堂， 穷 L 嘅天堂， 穷 L 天堂系啊。嗰啲， 喂，嗰、那個講起 Chinatown 咧，有嗰啲越南麵包啊， 哦 ，Bami Boys 嗰啲， 即係唔一定 Bami Boys 嘅，即係唔一定 Bami， 最 Bami 啊嗰只嘢叫做，咁就其實好得意，即係佢係越南都有啲法國嘅影響， 其實好多越南菜都係來自，即係都有法國嘅影子喺度嘅，即係越南咖啡咧， 係 佢哋係佢，因為佢哋唔落新鮮奶噶嘛， 就落 面奶，因為佢哋。擺唔到咁，即係佢係擺唔到啲奶啊嘛，好易壞啊嘛，咁所以就轉落煉奶，咁所以越南咖啡就係落煉奶嘅， 即係叫啡酒係嘛？ 係啊，其實講開講開嗰啲Dam Bami 咧，其實我一眼睇落，其實我係我未食過之前咧，我係睇落我覺得好似好硬嘅個包，即係法國麵包俾我嘅印象係嗰啲好鬼硬嗰啲包，但係其實食落係 OK 嘅， 佢係出邊硬，入邊 係軟熟嘅。 咁可以即係佢，我諗即係最傳統嗰只就係搽啲嗰啲豬肝、豬潤醬啦，跟住夾啲，佢又夾好多嘢，我覺得好好食嘅，我覺得嗰啲，即係佢係清新得嚟咧，飽肚啦，同埋即係佢嗰啲肉咧，即係又好香，都幾正。咁原來即係原來牛肉粉咧都係有啲法國嘅， 我係㗎 嘅影響，係啊，即係。牛粉都好廣東嘢啦，但其實即係其實唐人啦或者越南人咧，其實都唔係好食牛嘅，即係東南亞啲人唔係好食牛嘅。 哦， 係啊係啊，咁佢食牛，再加啲洋葱啦，即係呢啲係有少少法國嘅 洋葱， 係即係佢個湯底係牛同埋洋葱湯底嚟嘅嘛。 係啊係啊係啊， 嚇咁佢呢個其實有啲法國嘅影響。 喂，唔講都唔知喎，真係喎， 即係佢個湯底係牛骨煲出嚟 嘅，但係佢係直情係好多唔同嘅牛嘅嘢，即係除咗牛肉之外，仲有牛腩啊、牛筋啊、牛柏葉啊嗰啲嘅， 係啊，好鬼正啊！ 牛丸啊咁樣嗰啲嘅，即係嗰啲係全部都有法國影響。 牛丸就唔係啦，唔係佢配 啦，係廣東人影響佢。 配料咧，我覺得嗱佢嗱你見而家啲咪哦有啲生牛肉咁抌上去嘅，咁你去越南咧嗰啲冇嘅。即係嗰啲其實係去到北美洲先有嘅，咁但係基本上我食牛肉呢樣嘢係普遍肯定係鬼佬大過。 OK OK， 即係都係法國人， 即係嗰只食法嚇，法國洋葱肯定係洋葱嚇。OK， 咁仲有少少時間，你 你讀要讀幾耐整甜品？ 諗住即係我個 program 係讀兩年嘅，諗住讀完之後，本身諗住去一間仲出名啲嘅甜品學校度讀嘅，但係因為佢其實都幾甩水嘅嗰間嘢， 仲出名嗰間咪叫南大啊嘛， 係啊，南大啊， 南大係好出名啊， 係啊， 即係 數一數二啊，即 係。喂，香港好多處咧。自己去過南大咧，即係可能去要 take 一個 course 仔嘅，跟住就話 自己南大， 即係俾可能俾幾皮嘢港紙，跟住就讀個 course， 唔止幾平幾皮啊， 讀個 course 唔止幾皮， 唔止幾皮啊， 一個 course 啫喎。 哇！ 我依家讀一個三個月嘅 course， 要10,000蚊加幣啊！ 哇！不過對嗰啲人，不過其實講真，你有咁嘅光環又唔係真咁貴。 係啊， 即係你攞到個證書，攞到 qualification 翻嚟啫。 你同人你同人講話，我喺嗰度畢業嘅，即係呢個嘢都已經係一個嘢啦。 係啊係啊，即係去學嘅嘢其實好基本嘅。 其實同讀大學差唔多啫嘛。你讀大學，你估你真係？你估真係要學佢啲嘢咩？你都係攞張證書，等你可以揾到工啫嘛。 嗯， 都係睇你張證書嘅啫嘛。 係啊，即 係有道理。 我就覺得唔係好抵咯，如果去讀嘅話，一萬蚊，即係佢係講緊教你點樣擠 cream 啊。 不過有個光環，有 光環， 有光環， 有光環唔會揾工。 有好多人讀大學都係唔知自己讀過啲咩。 呢個係因為我喺香芥拉做嗰陣時，嗰個 chef 就同我講話，哦，我請你，我即係佢依家好，佢依家好佢話唔係睇嗰啲你有南大定 George， 即係佢哋佢話佢依家請人係。George 翻個男仔一樣，冇嘢。 一樣，當然一樣啦。 都係 咁整嘅啫，都係咁整。 即係佢話，即係可能你做其他嘢嘅話，你可能有張 shirt 或者點樣樣會比較好啲啦。但係佢話做呢一行，即係我哋做飲食業或者 baking 呢一行嘅話，佢哋唔係睇嘢，睇經驗。 個個都係咁， 個個都係。其實飲食業都好多都係睇經驗。 係啊，因為佢哋。所有師傅都知 George Brown 同埋南大係咩料啊！即係其實都係講真一門生意啫嘛，呢啲學校。 嗯， 所以係啊，即係如果你叫我俾一萬蚊，即係我一年前我就會覺得哦，讀南大幾好啊，就係嚇有個名喎。但係依家如果你俾我嘅話，寧願攞一萬蚊去可能去法國做一個 working holiday。 OK， 仲型， 仲好過 啲經驗，仲值錢。 係啊，係啊，係啊， 同埋仲型啊嘛，係嘛？ 係啊， 即係我去法國，我去法國攞甜品。 即係真心，即係經驗。 想當年 Gordon Ramsay 都係喺巴黎度做幾年，俾人挨打啊嘛。 Gordon Ramsay 俾 Marco Pierre 威鬧。 OK 好，咁啊，多謝曬咁啊，李安納道上嚟做我哋嘉賓啦。係 啊， 好，咁我哋今集嚟到呢度，下一集再見。 拜拜。